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里面呢，快递小哥马金波演示了正确的开包方式。他说自己所在的快递公司呢，双十一期间预计呢有数千万个纸箱会被回收，相当于少砍伐十万棵树木。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爱护环境哦。 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。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音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

早上好，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据调查呢，2010年后呢，姐弟恋婚姻数量呢猛增，男大女小的婚姻从10年前的68.09%下降到了目前的43.13%，但是男小女大的婚姻呢，则是从14.37%上升到了现在的40.13%。姐弟恋呢，占到了婚恋总数的40%那么多。相比较而言呢，男性更容易接受姐弟恋，女性反而顾虑重重的。你怎么看呢？ 像孤独的渔夫，说不出爱的温度，很想给你幸福，你却自我保护，转弯处只剩下潮汐之外的荒芜。 Love you you却在海里迷了路，找不出新的归宿，思念越长越苦，心跳乱了脚步，怎么我读不懂你唇语之间的无助。就算用尽所有真心，却到不了你的心底，回忆难以靠近，你是我奢求的唯一，让我用尽所有力气，只要你相信我最坚持的声音，只剩一句 Love you you stay with me。 现在北京的秋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对不对？满地金黄，就像是被时光接下来的日历，走在路上呢，脚上还咯吱咯吱的响。日前呢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文说，要求林地草坪上的自然落叶呢，要尽最大的可能保留，让市民可以感受到深秋美景。这个时候真的是太漂亮了，让我们用心、用眼睛、用照片来记录一下身边的美。

情丰富太慷慨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？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，还是舍不得太乖？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？是我们记着证明我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呆？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 好像想不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节奏，我有我的慢生活，随心节奏，自在生活。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969爱音乐 DJ 丁席，经典九六。